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哦，又见面了。也周二的晚上呢，我们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着大家的光临。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弹幕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来啦。是的，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每天呢都会有文章的推送，特别特别的给力哈，而且呢我保证是青年人特别喜欢看的。那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互动，也可以这个进行点歌，还可以给我们送送小礼物。 OK， 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一位歌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第一感觉是很憨厚老实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音乐非常的有质感，会给人一种怎么说好像饱经沧桑的感觉。那他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歌手原创独立音乐人王亚伟。欢迎亚伟。 大家晚上好，我是歌手王亚伟，非常开心来到了北京广播电台给大家唱歌。 嗯，好的，这个亚伟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哈。对，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特别欢乐的节目啊。那亚伟，你的就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啊，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虽然说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沟通了解，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嘛哈。虽然说我见到你，我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很内向和不太善言辞的人，是这样吗？ 生活当中我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在节目上我也上了很多这样的节目，但是今天这样的形式是第一次，所以说略微心里有点忐忑。 对，就是这种视频的直播还是第一次，对吧？ 对，然后对面坐着一个我，我坐在舞台上对着我自己说话。 对，这样还习惯吗？ 我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随着时间慢慢的去咱们去沟通，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还能够慢慢的咱们会聊得很嗨，会唱得很好。 对，我觉得就是这既然是视频直播哈，你可能要适应一下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你要想在这个视频的另一端有无数的观看你的朋友，然后你要怎么样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里让他们能够哎对你爱得无可自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考验人的事儿哈。好吧，那么今天你要加油哦。那今天呢照例还是进行到我们的环节当中， C 位主打歌还是我们的第一个最重头戏的环节。那 C 位主打歌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这首歌的名字叫火柴盒里的时光，是昨天晚上5点多刚刚在网上发布的一首单曲 啊，刚刚发布的。 对， 哇天哪，那这绝对是新鲜出炉哈，昨天刚刚出炉的。 对，所以说今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哇，好棒好棒好棒。来，所以说呢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你就有耳福了，所有也不能说所有吧，但是很多歌手的新歌全都是在这里首发的。 OK， 那么准备好了吗亚伟？我们的 C 位主打歌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 好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那么现在就准备好开始吧。 想带你去我的小时候，那是火柴盒大小的时光，装满了我所有美好的过往，没有伤害也没有迷茫。那颗种在后院的海棠，在时光里渐渐高过了围墙。炎热的午后，是谁在乘凉？看树影都快盖过我家的旧纱窗。春天送风筝去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夏夜萤火虫飞越蛙声起伏的池塘。当我们收集起了秋天的满地金黄，来温暖冬季里冰凉的手掌。那颗种在后院的海棠，在时光里渐渐高过了围墙。炎热的午后，是谁在乘凉？看树影都快盖过我家的旧纱窗。春天送风筝去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夏夜萤火虫飞越蛙声起伏的池塘。当我们收集起来秋天的满地金黄，来温暖冬季里冰凉的手掌。转眼我们长大了，都去了不同的地方，老的房檐也挂满了风霜。一只孤雁飞回寻觅归巢，还有火柴盒里被岁月偷走的时光。转眼我们都拥有了各自的孤独的生活，在陌生的街道，我想着童年遥望，繁华的都市里浪费一生的我，丢失了火柴盒里青涩的时光，找不到火柴盒里青涩的时光，找不到火柴盒里青涩的时光。好，谢谢大家，一首《火柴盒里的时光》。 哇，《火柴盒里的时光》这首歌听起来很温馨哎，然后还有一点莫名的伤感，不知道为什么，是写小时候的事情，但是小时候永远也回不去了。对， 对，小时候和长大，小时候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童年哈，每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那么难忘。 对， 所以童年。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比喻童年比较恰当，它比金子还要重要，但是我有用那个金色的时光来比喻它， 才更恰当。 是装在火柴盒里的这样一个金色的时光啊，这就是你的童年。那你的童年是在哪长大的呢？是在哪儿度过的呢？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就在在乡下长大的。 是在这个哪一个区域？是东北啊，还是南方，还是中部，还是西北？ 我的老家是地处中原，是来自安徽阜阳。 安徽阜阳，阜阳好地方啊！对对对，安徽也是这个鱼米之乡嘛，是不是非常的富饶？ 我们那边也没有没有米，但是鱼是有的。 鱼是肯定有的，水多啊。 对，我们那边的那个饮食习惯是以小麦、以面条、以馒头为主。 我印象当中好像安徽还是吃米为主，但是这个阜阳这个地方还是偏 北方， 偏北方一些哈， 地处中原。对， 是的，这个所以说嘛，我们的国土幅员辽阔，那任何地方就是可能我们认知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哈，所以要多走走，多看看。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离开家乡？ 离开家乡是大概十几年前吧。 十几年前，那就这十几年你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城市吗？还是说全国各地四处去奔走？ 我是一个演出的，一个写歌的，也不定期的做一些全国巡演。 就以前还是做幕后多一些，是不是？ 也不是做幕后吧，就是 还是以创作为主。 对，以创作为主，平时一个人在家里就待着，看看电影，然后看看书。 哇， 弹弹琴啊，写写东西。 我突然间，你知道你这种生活状态是多么是很多人羡慕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喝一杯咖啡，拉开窗帘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惬意的早晨。享受完之后，先不说收拾的那个麻烦程度，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坐下来，开始想我今天要写什么样的歌。然后有灵感呢，你就可以多写几首；如果没有灵感呢，也可以这个用别的事情来冲淡一下，或者说转换一下思绪，比如说看个电影啊，或者说看个电视剧啊，或者是哪怕出去逛一逛，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你的生活方式吗？就是你的状态吗？ 对，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但是刚才你说的是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你说的那些完全可以把它给写成歌词，非常好。 写成歌词。 对。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在想。 事实上是非常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做一件事情绝对没有说的那么简单。 是的。那就比如说你自己在家写歌的时候，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你还记得吗？ 这样的状态是经常是有的，除了演出之外，除了那个出去交会朋友啊，演出啊，还有那个去录音，还有去那个各种事情杂事办完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在家里去看书，去写东西。 那你看书的话，因为刚才你两次提到了看书，我在想，那亚伟应该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那你一般会读什么方面的书呢？ 我看的书非常杂，小到连环画，大到那个《 资治通鉴》 那倒没有看完，那看不懂，很多东西看不懂。看一些，我比较喜欢一些散文呐，喜欢诗歌。对，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的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通读过的。 对， 我觉得 对 这点值得我学习啊，因为我平时呢可能已经习惯用那个手机来看小说，或者看一些什么其他的文章，都不看那种纸质书了。 其实手机看小说是真没有自己在家里在被窝里半躺着，然后 拿一本纸质书， 对 吧？对， 拿一盏打一盏台灯，然后就着台灯去看，我觉得那样的画面感会更好一些。 对，这个确实啊，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翻那个纸，它有油墨的味道， 对， 然后那种触感也是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品质瞬间就提升了呢，这才叫阅读。 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个声音能不能再提一下？我耳机里面听不到我的声音，特别小，特别小， 特别小，特别小。那这个可以把你下面那个连着耳机的钮，它有一个调音量的，然后你可以往右拧一下，就调一下大小，你能找到吗？或者待会儿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帮一下忙。对， 因为实在是太小 实在是太小哈，没有关系。 对对，唱歌的时候那个 都听不见了，是不是？ 自己听不见，所以说就是不在状态。 好的，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帮你调一下哈。 好，谢谢。 对，好的。 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百万调音师来帮他调一下这个音量，是不是？ 哦，这声音又出来了，稍微再大一点，稍微再大一点。 对，这个是可以调音量的按钮啊。 嘿。 对，我们直播试音，对，这才显示我们的真实性。 相亲再来。 好，这个现在呢我们的嘉宾在试音哈，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上面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聊天先到这儿哈，先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第二首歌了，第二首歌想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第二首歌是一首，是我在三年前在苏州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夜》。 雨夜，哎，听起来很浪漫哎。 这首歌是完全是一个想象的歌，就、 我以为就是在雨夜写的。 是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写的歌。写歌的地方是非常有意思，我还是给大家先唱歌吧。 好，唱完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来吧。 推开窗，我嗅到一阵雨，阳台上凝成一团雾气，我发现呼吸里都是你，歌声带着夜色向你飘去，池塘里塞开浅浅地，像生死般相恋不分离，小生活大世界我人在哪里，温暖的冷漠的是歌迷，你是真实我是喜欢，霓虹灯点不燃意义，所以爱情所以在追寻着默契。 伴随雷鸣打破寂静，变成一个梦，永恒追忆。伴随雷鸣打破寂静，变成一个梦，永恒追忆，变成一个梦，永恒追忆。 谢谢。 好，这首《雨夜》来自王亚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 Looper 上单雷说：“是道姐吗？好几年没见了。”是的，是的，确实有好几年没见了。哎，你还能认得出我？那这看来是真爱哈。是的，我那个十月份呢，确实缺席了好久。那其实也并没有很长时间，但是呢，会觉得缺失了两周，就会觉得迷之想念大家，感觉过去了好几个世纪，果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所以说，你们这个有没有特别今天欢迎我到来呢？那如果你要是欢迎我的话，记得珊珊小礼物哟。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音乐人王亚伟，再次欢迎他。好，那么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他的一首《雨夜》。他在唱歌之前也说了，说这首歌特别的有意思，是在一个雨夜里面创作的，而且所有的画面都是想象出来的。那是什么给了你灵感呢？来说说这首歌的故事吧。 其实这首歌是非常简单的一首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非常好听的。 嗯，是的，确实非常好听。我觉得这个音乐人要善于怎么说呢，就好多人可能过于谦虚，因为我们就中国人讲究含蓄嘛，就明明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很好，但是他总是会期待着别人的评价，所以都是自己不会说哎，我的歌就是很好听。但我觉得亚伟就是很真实啊。对， 在我的处事当中，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不好的，非常简单。 是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很直白，非常的简单。你觉得它是非常好听的，那就是怎么去，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创作了这首简单但是又好听的歌呢？ 这是2013年。 五年之前了， 对，在苏州写了一首歌，然后那一年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全国巡演， 全国巡演， 全国58站的一个巡演，走到苏州了，走到苏州那一站的时候，演完出下雨了，那个城市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没有一个朋友， 之前没有去过苏州也， 对对，然后呢？演完出以后，我自己又喜欢喝酒，但是一个人喝酒又非常的枯燥，但是又不喝就不行， 不喝又不行， 对， 好无奈呀，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然后呢，就自己买一点酒，去房间里去喝。 你是住在一个客栈里吗？ 对，客栈里，客栈是非常有意思， 那就很有情调了。 对， 你想苏州本身就是一个，你像苏州园林，就很有那种我们东方美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你要是住在客栈里面，哇，那简直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现实版。 对，那个窗外就是一片湖，那天下着雨，湖面就是雨水敲打湖面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的。 雨大吗？ 对，不大不小， 不大不小。有撑伞在外面走的人吗？ 没有看到，但是我面对的是湖面。打开窗户的时候，那个湖就是窗户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放眼望去，那个霓虹灯在雾气中，在雨中闪烁着。然后。我一个人在屋里喝着酒，然后那个雨水敲打着瓦面，滴答滴答的声音，然后那个就想拿起琴来就弹一会儿，弹着弹着就有感觉了，然后我让我困惑的现在是，这首歌写完以后，我不知道表达的是爱情还是什么东西，到现在没有给它定一个意，但是就是好听。 对，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歌曲不一定每首歌都要去表达什么才叫有意义，就我 就是为了记录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我就把它写出来了。那像有的歌曲，可能有的歌手或者说音乐人，哎，我就是有灵感，我写了一段旋律，但是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词儿，那我就不填，那就是一段音乐，我觉得也可以啊，也不并不一定非得要给它赋予什么样的意义。 对，这样的音乐方式就是后摇嘛，后摇就是没有歌词，然后用音乐来表达你自己心里想要说的。 是的，是的。好了，这个上丹雷说，哎，歌手不都是特别喜欢去洱海找灵感吗？那洱海只是一个地方，亚伟有没有去过洱海？ 在七八年前去过大理吧。我去大理的时候，大理还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热闹， 是吧？ 对， 我也是，我是2012年的时候去的大理和丽江，当时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是人间天堂。 丽江算不上，但是大理洱海那边双廊那边是的确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不，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丽江也是很好的地方。对对对，我很喜欢丽江，尤其是大研古镇，因为大家都说，哎呀，丽江商业化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去得早，或者说你现在打一个时间差，一样可以带给你特别好的旅行感受。 对，如果说一个城市里没有商业存在的话，它是很难 存活下去的， 很难存活下去，很难能吸引到那个外来的人。 是的，是的。你就想吧，为什么一个地方它可以商业化？那就是因为它美啊，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的人。人一多，自然就商业化了。 对，本身 这是一个循环， 对，就自制嘛。 对呀。这个尚丹雷又说，他说我国的东汉诗人曹植也是喝酒创作的，喝酒创作太多了，李白。对呀、啊、但是只不过他们写的是诗。 对， 然后我们写的是歌。 我也会写诗啊。 啊，是吗？你平时也写诗吗？对，你读那么多书也平时也爱 写。写的比较少。其实我对诗歌来说是处于一种敬仰的状态。然后不敢触摸它，因为它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非常就是高尚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汉文字集大成者，我觉得所有都在诗歌里面了。 对，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我觉得汉文字是真的世界第一，可以这么说吧。 是的，这个对我们的传统文学是有非常的有意识的传承哈。 对， 对， 对。 那你是平时真的特别喜欢这种吗？我感觉是一个书卷气很浓郁的这么一个创作型歌手。 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然后小时候那个时候家里那个刚刚有了黑白电视，但是我对看电视呢是不感兴趣的。 哎，喜欢看书。 我觉得书里边也能找到我想要的画面感，也能找到那个我想要的快乐吧。 不错不错啊。对，那刚才咱们是说到，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哈，你刚才说是58场，那是去年的时候，58场全国巡演。是吗？ 2013年是 啊，2013年58场。对，但是你这个出道，或者说是你一直以来从入行到现在一共是多少年，你还记得吗？ 大概有十来年了吧。 十来年了。 对 对，那这十来年一直都是也有自己写歌，然后也自己唱歌，然后呢包括也给别的像什么企业啊电视剧这些也写歌，对吧？ 对，给了很多也不是很多吧，就是给了一些企业啊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啊给他们写歌。 对， 还有一些那个那个电视剧啊还有电影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那我可能要问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些尖锐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是刚才看了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也有同样的疑惑，就是你在58场的这样的巡演当中，很多人会想那这个上座率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你都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演出，然后都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样的演出是我个人的一个独立性的一个演出。所有的从售票然后到路线的排就排路线嘛还有那个卖票还有那个自己的食宿都是自己解决的。 都是自己解决的。 对 对，那这个票就是真的是挂在网上往外卖这样，对吧？ 对，一些比如乐童啊还有一些秀东啊还有一些那个微信的那个平台啊还有淘宝都可以买得到。 是的。那有就是卖的最好和卖的最不好的这个场景场次你还记得吗？ 这是非常的这记忆犹新吧，然后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 是吧？就我发现每一个歌手尤其是独立的音乐人 这一路走过来坎坷是很多的。 其实坎坷每个人，我觉得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或者热爱某一个那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好， 就是为了梦想吧， 对，都不应该说就是坎坷或者是非常的苦。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个做音乐的，我喜欢音乐，我个人是最没有资格去叫苦的，因为我比较热爱它。 是的，那你记忆犹新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呢？就单从这卖票的来说吗？ 记得最让我尴尬的一场演出，我都现在不好意思提。 那你方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没关系 啊。 大概卖了20几张票吧， 20几张， 然后抛去自己的吃住行，然后抛去自己的花销，然后就不剩什么钱了， 是吧？ 当时非常非常尴尬。但是你既然做这件事情呢，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把它做完整。 是的，那也有卖得很好的时候，对不对？那肯定是有的。 卖得很好的当然非常开心了，卖得很好的200-300张， 对呀， 甚至一些音乐节上，那面对的是上万人，然后还有一些剧院，1000多人2000多人这样的场子都反正都会去面对。 是的，那就是面对这么多人，或者说也有好有坏，就是大起大落你都经历过。那有没有一些铁杆粉丝是一直追随着你到现在的？ 其实每一个歌手都有他的铁杆粉丝， 对 啊，都有他的就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一帮。 现在不都流行什么后援会之类的？ 其实这是我是一个不会特别不会在网上宣传，也不会搞后援会啊。 我发现了你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有工作人员去做，也就是说我的助理啊，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我不应该去做这样，我应该去 全心全意的创作。 对，创作演出，然后还是创作演出，就这么多。 是的，是的，我觉得亚伟你的生活是很简单而且很纯粹的，就是你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是固定，可能读书这是你的爱好之一，写作创作哈，这是你的可以说职业哈，然后剩下的那些你可能都不怎么管。对， 其实爱好的东西很多，比如说 是吗？ 打羽毛球 喜欢打羽毛球， 对，然后那个早期也会踢足球，但是现在很多年都不踢了。还有去健身房，然后去跑跑步，健健身，然后练练铁，这些都是我的爱好。 我的天哪，人家不说吗？人家撸猫，我撸铁。现在健身成为一个大的风潮啊！我身边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人在健身 ，keep fit 还是很有用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加入到健身的行列当中，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懒癌晚期。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啊。那我发现亚伟的歌，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如果要是用一个曲风来界定的话，你觉得民谣合适吗？ 不敢说把它给定义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听就好。 好听就好哈。 对， 那 也从来没有给我的歌给它定义。也可能他是别人认为他听完以后觉得是民谣，但是也可能我认为它是流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音乐形式。 好的，那就是我其实刚才就想说哈，那今天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只有一把吉他，你是只能弹唱，那如果要是在线下或者说演出或者说是这个制作成一个专辑这样的成品形式的话，它的曲风会有变化吗？ 变化非常大。我自己一把琴只能是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那个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表达形式。如果说做专辑的话，那是非常细腻的。演出也是一样，得排好多次然后才能在台上去演出。 对，因为前两首歌我说听着都是属于那种很舒缓然后有一点点小忧伤的这样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跟前两首比的话也是这样的吗？是类似的还是跟它完全不同？ 其实下面一首歌那个岁月感会更浓一些。 岁月感会更浓。 对 啊，打上了怀旧的印章。好，那么这首歌是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叫烟。 烟，这个可以说这个字我当时看的时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湮灭的那个烟 啊。对，三点水，一个西下边一个土。 是的，是的，这个烟很少会用到哈。 对， 待会儿我们可以问问亚伟他到底为什么用这个字。好，那么我们先把这首烟带给大家吧。 计算时间，眼怎么长不到天，眼又是你结霜的脸，眼储藏送过等待冬眠，挚爱的爱总生着爱笑疯狂的危险，你太单纯，从不在意是善是贱，你不听我好言相劝，独自漫步在沼泽林间，听不完的曲弄断了弦，现在深夜出了电，烧成狼烟，烟海水埋藏着碎片，挚爱的爱徘徊着年少懵懂的狂野，你太留恋不知不觉坠入万丈深渊，只不过是个演员，去幻想如预料中兑现，酒过三圈，已是秋天，秋天过去又是一年，挚爱的爱徘徊着年少懵懂的狂野，你太留恋不知不觉坠入万丈深渊，幻想如预料中兑现，酒过三圈，已是秋天，秋天过去又是一年，酒过三圈，已是秋天，秋天过去又是一年。 哇，这首烟确实是更加有岁月感，而且感觉是更加的让人有一种忧伤感在里面了。对，刚才说到这个字哈，烟这个字很少会用到它，其实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就这个烟它到底本身代表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那个它是怎么写的我也不太明白 啊，你也不太明白，那是你自己写的吗？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他是一个诗人我可以给你讲一讲创作这首歌的经过。 好呀好呀。 我们当年参加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就是诗歌与民谣。 诗歌与民谣， 对，我 都好浪漫，这绝对是诗和远方啊。 对，然后我们在一起那个唱歌聊天，然后亚伟，我写了一首词，你能不能给我谱上曲？我说行啊，那你发过来吧。然后他就把这歌词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到我手机上。 然后我就把它丢在一边，没有写它，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感觉去写。 对，那不知道你写这个到底蕴含什么样的意思呀？ 对，其实那个这首歌是非常惭愧的，然后那个酝酿了3年多才把这首词给他填上曲子，才能唱出来。然后写完以后发给他一听，他说你这个曲子就为我这个词给而生的 啊。真的呀，他非常满意。 对，是特别的贴切，然后发到网上，发了一个 demo 发到网上，让大家听了以后，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 是 我非常非常的欣慰。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你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开口跪，就第一个字我就觉得哎，好有感觉呀。对，就是第一个字就是烟嘛，是不是？对，直接是点题。那这首烟虽然说我们还是到现在也它到底代表什么呢，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是不妨碍它是一首好听的歌。 对，其实最后两句写的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就是酒过三圈，已是秋天。秋天过去又是一年。就这两句写的是特别的特别的有岁月感。对， 哎呀，秋天过去又是一年，这不恰好是现在吗？是不是？ 对， 现在正好是深秋时节。 马上就冬天了。对 呀，啊，我这一算现在已经11月了。好朋友们，马上12月份就要来了，再收拾收拾就该过年了。对，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就你，我现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亚伟，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前一段时间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就没有敢通知大家和我一块过。因为 什么呢？ 因为那个总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就30几岁人了，然后特别的可怕， 特别的可怕。 对， 我反正我当时就是从20几迈到30这个坎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恐惧感。我就觉得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我马上就要奔三了。但是当我真正迈入到30这个行列的时候，突然间就释然了，30就30呗，没事儿，总会有无数个30啊40，无数个10年在后面等着你们。 对，不管怎样，那个也改变不了你衰老的事实。 对呀，对呀，而且你知道，从就是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当时咱们的那个父辈，就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对咱们不理解的。你就比如说喜欢的偶像这一点，我现在是真的有点理解他们当时的那种感觉了。就现在可能流行起来的这些偶像小鲜肉们，我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自问还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但是有些我还是有点对不上号。而且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和追忆的是跟咱们这个年代共同成长起来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青春期的时候所追求的东西，我们的爸妈，我们的 也不理解， 也不太理解。 是的， 这是时势所然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就我会觉得这个很感慨，让我觉得啊有一点迷之伤心。虽然我总说自己永远18，我总觉得自己很年轻，但是你的意识会带领着你走入到下一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我从来没有承认我衰老的事实，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唱歌，只要去创作，只要去演出，在舞台上那一刻，那我是有活力的。人就拥有了活力，他就会分泌出那个身体里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说，只要是我不太会说哈，只要是心态，只要心态保持好，我觉得都不会变老。我觉得，只要拥有了梦想，那个都不会变老。 是的，是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 对， 而且信仰一定要有，不管你这个信仰是大是小，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就简单来说，有一个目标嘛，是吧？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念想。当然，跟时代脱节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社会也是都在变哈。尚丹雷说：“道姐，你喜欢《延禧攻略》的演员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一眼都没有看。 我和你一样， 是吧？对，这个不是因为我脱节，因为我这个人有个怪癖，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样东西，当它就是它本身很好，可是呢，当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我很喜欢。但是一样东西，它同样很好，先是被很多人发现了，天天在我耳边说，哎呀，这个有多好，这个有多好，我一集都不会看的，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看的必要了。 道道，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前，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一直是处于非常紧张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 刚才你说了这句，然后《延禧攻略》也好，然后那个大家去跟风也好，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我的胃口 啊。是吗？这个节目好不好？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不紧张了。然后 啊，不紧张了，太好了。 然后你说的这些，我是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赞同的。 哦，你也是这样，对吧？ 对对，我是一个 不从众。 对， 对，但是不，我们说这些呢，不是说否认，说这个东西，我们不否认它好，像《延禧攻略》啊，从编剧上，差点说编曲，从编剧上什么的，确实其实挺紧凑的。因为为什么我没有看，我还能知道呢？因为我刷微博，一刷微博全都知道了。哎，这集演谁谁谁死了，那集谁谁谁又那个这个腹黑了，又开始黑化了。我说哦，真的是，我觉得好吧，我都已经知道了，提前预知结局那就没有意思了。 OK， 这个《延禧攻略》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接下来继续的正题，我们的主题当然就是歌了。那不紧张之后，我觉得唱起来会更加的放松，对吧，亚伟？ 其实我唱歌的时候是放松的， 都是放松的啊。 对，但是 就聊天的时候紧张， 就聊天的时候对着镜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对着屏幕上的我去说话的时候， 有点不习惯。 对，有点不习惯。 没关系，你可以看我，我在这里。哎，对，虽然我们中间这个隔着一道屏幕，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个视线的交流。 但是我尽量的保持不紧张，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 没关系啊，紧张呢是在所难免的。好吧，那下一首歌我们唱歌就不紧张了。那下面这首歌要给我们唱的是哪一首呢？ 下面一首歌是不对，能让我想一想。 可以，没关系啊，我们不一定非得按顺序，就是你想唱哪首就唱哪首。 因为我的确是自己排的 你就是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是吧？ 就忘了。 好的，没关系，可以给你想一下哈。隔壁的韩老师说，哎呀，道女神来晚了，我的天哪，还有人叫我女神呢，我简直太开心了，欢迎你韩老师。韩老师，你是不是潜伏的我们的某位嘉宾？好了好了，我们这个不管你是谁，谢谢你的到来，谢谢大家的捧场哈。还是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两种，一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Andy Steven， 进入到直播间，好洋气的名字，欢迎你，花开与错过，且行且珍惜等等都进来了哈。这个我只能是抓着哪个就点哪个的名字，因为刷的实在是太快了。好，那么现在我们的亚伟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这首歌的名字是 这首歌的名字叫伊娃，伊娃是一个英文名字。 哦，伊娃。哦，那突然间变得好洋气。伊娃我就想到了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一个动画片。哎，我也忘了。好吧，对，好像就叫伊娃。是，我说怎么这么熟悉。 我给大家先唱完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对，伊娃一听就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哈。来唱吧。 从梦中醒来，呼吸声在黑夜里徘徊，我的骨髓在隐隐作痛，以往你可知道，还记得那次短暂的相遇，我乘着时光的白马来看你，未知的命途向我们呈现了一朵叫做玫瑰的花，你可记得它的颜色？ 是这样减弱的，对，伊娃这首歌为什么会叫伊娃呢？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其实伊娃是一个女孩子， 对呀、啊。 很多人听完歌以后可能会认为这首歌肯定是我所经历的一个故事， 嗯嗯嗯， 其实 是你朋友经历的故事是吗？ 你非常聪明，我都没法跟你聊了， 是吧？你看，基本上都是，哎，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你，是吗？是吗？是吗？ 其实真不是我的故事， 啊、真不是你 啊, 啊？好吧，好吧，嗯， 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去聊一聊啊， 啊、嗯，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嗯，我特别想给你编故事、你知道吗？ 和他的前女友的一个故事。 哎，你看你看，我就说嘛，肯定被这个伊娃伤了。对， 他伤的是非常厉害的、然后有一天 肯定伊娃把他给甩了，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理由，他还在呆愣当中的时候，然后就被分手了。结果他痛失所爱，写了这首歌。写完了之后呢，伊娃可能还回来找他，结果呢两人复合之后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分开了。 其实你这个故事讲得非常长，也不太一样，但是、 不太一样啊。 但是你的这个 想象力还是有的， 想象力是 狗血小说看太多了，这就是， 对，这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哈。 是的，是的，最后伊娃和这位朋友分道扬镳了，是吗？ 非常遗憾，他们俩坚持了两三年，每天都在那个 异地吗？ 对，在发微信，在视频，在、嗯、但是两个人总不在一起，总会有出问题的时候。有一天、 啊、 那个伊娃的确出了问题了，然后、嗯、但是伊娃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她是非常坦然的，她就告诉她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嗯， 告诉他那个我怎么着怎么着了，今天我干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嗯、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不快乐，咱们俩分手吧，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有点接受不了，就非常、嗯、非常痛苦，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嗯、因为毕竟是非常相爱的，他是非常爱他的， 对，就是突、就是来得太突然了， 对，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 没有一丝防备、就是、 对，真的是 就像一首歌似的，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防备啊，嗯，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是吗？ 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我还能简单的给大家就是稍微讲那么一点。 对，我们今天挑战环节就是编故事啊，我们临时改了。对，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还剩4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这样吧，主持人和嘉宾来挑战，我编一个故事，看我跟你的那个真实的故事有多吻合，好吗 ？OK， 那你先来。 对对对，好，那么现在开始哈、啊。刚才说到哪儿来着？刚才说到被分手了，然后他是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对， 他们两个不是异地吗？他肯，你这个朋友应该是去找了伊娃，然后呢，伊娃是拒绝见他的，所以他就更加的痛苦，但是他还不想放弃，终于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见到了伊娃，但是呢，本来还来不及高兴的时候，结果呢，伊娃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领着他新任男友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是这样吗？ 其实你讲的就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它的一个电影画面 啊、太狗血了， 讲的是非常精彩，但是、 不是这样的， 故事的结局不是这样的 哦。 我这个朋友选择沉默，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选择沉默，然后再也不联系了，也没问、也没有问他为什么，然后这个朋友就把我叫出去，我们俩就喝了一顿大酒，喝了很多酒， 嗯，然后聊了很多。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俩出事了，然后那个、当他喝着酒的时候、然后哇一嗓子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然后 天哪，哭了，他多大呀？ 然后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非常委屈，把我给哭愣了。我说 你怎么就哭了？ 对，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那个钱丢了还是手机丢了还是那个啥？ 钱丢了，手机丢了，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一个大老爷们儿。 对，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啊。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了。这个我所唱的这个故事，然后也没有再打扰人家，然后就那么默默地接受了这个 事实， 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我觉得他虽然那个在我面前哭起来，但是当他面对他前女友的时候，还是比较镇定的，还是比较坦然的去接受了这一切。 对，我觉得当他再次面对前女友的时候，后来他们又见面了是吗？还是说 应该没有见面？ 应该没有见面。 至于见不见我也不知道 啊。对，是的。隔壁韩老师说，怎么的又要变情感节目了？这不是挑战环节吗？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要编情感故事吗？对，我编的故事呢太过狗血，其实真实的故事就是往往不是那么的精彩，但就是因为不精彩，所以更多的那种内心戏或者说情感才会压在人的心里。 对，其实爱情啊，它是既浪漫而且又厚重，比较厚重。 厚重。 对， 你对爱情的感觉，就是看完了你这个朋友的故事，你对爱情是更加向往了，还是说， 其实 离爱情远点？ 其实那个，你看我今天晚上一直坐在这里所表现，你就知道我对爱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我猜一猜啊，首先第一个，非常的谨慎，是吗？ 对爱情是非常的认真，也是非常严谨的。 是的，认真和严谨哈。对，其实看这个亚伟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一二哈，因为一直整场以来他都是特别的也不能说拘谨，但是特别的正端正， 因为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 因为这个面对着镜头嘛，还是面对着大众，还是需要一些自己的那个 对。 我也可以这么做呀！ 对，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这么做，因为这样很放松嘛。虽然我当然要注意仪态哈。对，有的时候呢，我说的开心了的时候，也会张牙舞爪。 其实我觉得越自然越好，但是我那个 逐渐的慢慢的在往自然上去那个去聊，然后去唱。 嗯，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今天晚上和道道 聊天开不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 是的，很开心在最后。 套出了我很多很多想说的很多心里话。 太好了，这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对，今天其实还是时间特别紧，还有10秒钟的时间了，我们就下次再聊吧。那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道道，我们明天见。再次谢谢亚伟，谢谢。 好，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